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和昨天相比，今天白天的温度有所回落，最高气温比昨天降了五度左右，温度变化幅度较大。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常胜催马来到战场，手中擎着枪看了看，他一眼看着胡大海了，其实他不认得胡大海，就瞅这人有意思，挺大草包肚子。这阵老胡打累了，让粉德扎胡德济力战怨家四猛，他到旁边喘喘气儿，张着大嘴，肚子一起一伏的。正这时候，常胜到了面前了。老英雄，我跟您借借光。这是谁跟谁在打仗？胡大海看看，这是干什么的？小伙长得挺漂亮啊，岁数不大。孩子，你找谁吧你啊？我找西吴先王的军队。我就是啊。那么西吴先王军队多了，你找哪个人？找我爹，他姓常，叫常玉春。 哎呦， 把老胡乐得一蹦啊！常玉春是你爹？小子，正是。下马磕头磕头，管我叫二伯父，我是你大爷。您是？哎呀，你没听说过吗？胡大海呀。其实胡大海这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在这一路上常胜耳朵都灌满了，心里这高兴，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给二伯父磕头。老胡也下了马，起来起来起来，孩儿啊，那后边是谁？那是我两个兄的，还有我娘，奔两军阵前找我爹来了。好孩子，你来的可正好，你看你爹那还打着呢。哪个是我爹？常胜揉揉眼睛一看，呵，爹怎么这么狼狈，连匹马都没有，也没有盔也没有甲，晃动大铁枪，正跟一个花脸的拼命呢。看这意思，爹有点盯不住了，满头都是大汗。常胜看罢多时，脑筋就蹦起来了。二伯父，您在旁边等等，带小侄去助我爹一臂之力。孩儿啊，别说胡话啊，小小年纪你有什么能耐？你爹打那人你知道是谁吗？花面阎罗李信，当代的人物啊。 你爹都有点顶不住，你一个小毛孩子行吗？正说着话，长茂、长林、催马也赶到了，小哥俩也从马上跳下来，问大哥怎么回事。长生说：“过来，过来，这是二伯父，这就是胡德海，赶紧行礼吧。”两个人过来给胡德海行礼。长茂这孩子太坏了，一边看着胡德海一边乐。我说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呢？来，我摸一摸。来了，我这孩子真讨厌，这随便摸的吧。我你叫什么名？我是叫长茂，茂太爷。呸！我在长辈的面前你还是太爷，这小子太虎了。快点回去啊，保护你娘。一会儿战事结束，你们父子再团聚。 那你等什么时候？我先看看。 长茂小眼睛翻翻瞅瞅，哎呀， 那不是咱爹吗？爹，我就找你来的。哥哥兄弟，你们保护娘在这等着，我收拾那个花里棒槌。 胡德海就拦着，孩啊，小小的年纪你能行吗？你要送了命，我对不起你爹呀。当伯父的我就得拦着你， 呆着吧，挺大个肚子。你把那花里八槌说的了不得，我看的是狗屁。你看茂太爷的， 长茂说的是。一晃场中与王神说，双脚点灯，把泪墨雕是摇头摆尾，谁直奔常玉春呢。长茂在马上还喊呢， 爹，孩儿我来了，茂太爷在此，可找着你了。 长六爷正打着呢，一听这什么动静这么难听啊，什么茂太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单手提枪把额角的汗擦了擦，什么人？等到回头一看还真没认出来，因为这个小孩变化是比较大的，仔细看看这才看出来，你可是长茂， 正是茂太爷。 你说混不混，跟爹还这么称呼的，把长六爷气得一点出息都没有。茂啊，你这从哪儿来？ 爹你回头瞅瞅，我哥哥我兄弟还有我娘都来了。爹您在后边看看啊，您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 常玉春还想拦着，这是常胜、常林催马来到，两员小将飞身跳下马，撩衣服给爹爹跪倒磕头，搂住常玉春大腿，眼泪掉下来了。爹爹，我们都把你想死了，我娘也来了。哦，孩子，起来起来起来，你娘现在何处？就在车里边呢。哎呀，叫着你二弟，我替他担心。爹爹他可有能耐了，您甭替他担心，这几年呢有位世外的高人传授他本领，要打这个花里棒槌不费劲，您就把心放下就得了，是吗？六爷半信半疑，一转身离开战场，到了车边与兰氏夫人一家人相见。那咱不必细说，单说长茂催马过来，把花面阎罗李信就给拦住了。 人爷， 你看这岁数小啊，还挺有经验，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一扛，把肩膀往上一端， 博一说。把个花面阎罗李信闹愣了，咦，哗愣愣愣愣，双手平端五谷烈焰苗，心说这是谁？看年岁不大，怎么长这么难看？细脖大脑袋，饼子脸，雌雄眼儿，跟个扁片儿一样。就这种人也到战场上来吗？站！啊，你是何人？ 小点声！问你吵吵什么呢？打仗就打仗得了呗，吵吵声大和声小没用。你问我是谁呀？刚才跟你伸手那黑大脑袋，那是咱爹，我是他二儿子长茂，茂太爷。因为一个眼大一个眼小，人们都管我叫雌雄眼儿。茂号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呸，小娃娃，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孟家岂能容饶？你招苗吧你！晃五谷烈焰苗，分心就刺。再看长茂，一不慌，二不忙，点着脑袋，呲着牙，看着这个兵器， 来了，再来点，再来点，越。 把李信吓得把兵刃又收回去了。我说你说什么？ 我说再来点，要离远了能扎着帽太爷吗？我叫你来点怕什么？可你怎么那么麻烦？你得了这什么招苗吧你？ 二一次晃苗又扎来了，眼看离着前心不远，就见长茂双脚一点灯，屁股离开马鞍子，使了个海底捞月，双手晃动羽王神槊，从底下就兜上来了。 哎哎，招啊！ 这家的力量有多大呀？这一下羽王神槊正兜到五谷烈苗的杆上头，嘡嘡这一声，烈焰苗就飞了，把那花面阎罗李信震得两臂发麻，哎呦呦呦呦！一倒了手，再看两个虎口全都震裂了，李信大吃一惊啊，这是人吗？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哎呀，不好！换兵刃再战，是拨马就走。他刚一拨马，长茂乐了， 哪见伙计，见面就甭走了，来来来，张家伙， 抡起神槊是搂头便砸呀。李信手忙脚乱，一个没注意，被羽王神槊正砸脑袋上边，啪！那么大的花面阎罗就死于非命啊！长茂把马一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有意思，这玩意真好啊！来来来，那还有一个。 他又奔紫面阎罗李刚来了，宁波彪正然大战李刚，一看援军上来了，虽然说他不认识，听方才说话也知道这是常玉春之子，替兄弟常玉春高兴，将门出虎子啊！别看这孩子长得不怎么地，果然能为出众，在这把马一搏跳出圈外。孩儿啊，多加谨慎， 你放心吧，这花的棒槌你也跑不了。你说刚才那位脑袋都开花了，多有意思！你跟他长得一个模样，脑袋也开花得了，你放屁！ 李刚气得哇哇暴叫啊！晃烈夜苗大战长茂，十几个会合，兵刃飞了。李刚拨马刚要走，就见长茂大树往下一落，您站着吧，您啪砸了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那院士四猛金银铜铁四条大槊呀，这四个人正战胡德济，偷眼观瞧，哟，大帅副帅双双毙命，我们这太平府要守不住了。这金陵侯赤府燕寿要怪下来，我怎么担呢？打吧！有两个人站住粉德扎胡德济，有两个拨马过来是挡住长茂，人家也是大槊呀，长茂也是大槊，大槊对大槊，叮当叮当，可长茂这个乐呀，有意思啊，过瘾，来吧秀子。院士四猛虽然是猛将，分跟谁比？跟长茂比不了。长茂新出世的英雄，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真有一把的力气啊。这两人见识不好，拨马要走，那哪走得了？长茂使了个左右插花，再战啪啪，两人脑袋全碎了，死尸是扑通扑通栽于马下。另外那二猛一看，哎呀，俩哥哥完了，哎，哥哥呀，哭着就过来了。这仗能打吗？没几个照面，啪啪，也被长茂纷纷砸死。这倒干净，一转圈几十个照面，六条命全扔到太平府外边。胡大海在后头一看，罢了，哎呀，我们老六真行啊，老六就成名了多半辈子，没想这儿子更了不得，自己的弟兄能不替高兴吗？好孩子有出息，连长六爷也高兴得不得了啊！没想到二儿子最没出息，哎，还最有能耐，这孩子的变化真没法想象啊！玉春就喊：“儿啊，你看看前面那个黑脸的，与为父长得差不多，那个人叫赵玉，他顶的盔，挂的甲，手中使的枪，骑着马，都是为父的，别让他走了。 哎，我瞅瞅啊，哎， 他一眼看见铁枪将赵玉， 好小子，你他妈怎么长得像我爹呢？哎，啊，我明白了，我爹的东西都让你给偷来了，小贼！往哪里走？ 长茂催马晃羽王神说奔赵玉。赵玉一看，我的娘，实指望逃到太平府找一安身之地，没想到就这么痛快刀完了。就我进了太平府，他们得把我抓住，干脆我跑吧。他仗着骑的常玉春的宝马，这小子有点主心骨，拨马就跑。长茂在这块提马就追， 一前一后绕过太平府，顺着大道就下来了。胡大海一瞅，那行，这长帽没出过事啊，这头一次，地理也不熟，别看能耐挺大，孩子毕竟是孩子，如果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那怎么办呢？老胡把掌中铁枪一晃，催马也跟着下来了。孩子，注点意，那小子鬼道可多。长茂并不搭话，一心一意想抓住赵云。铁枪将一边往前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完了完了，这怎么办呢？哎，得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干脆我放马远点跑，我跑到南京就得了。面见金陵侯，赤府验收。看这小子这么厉害，非金陵侯对他不可了。一口气跑出有50里地来。再回头看看，长毛真追上来了，就差那么几十丈远。哎呀，离着南京太远，也到不了，可怎么办呢？赵玉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就凭我30-40岁的人了，我斗不过一个娃娃吗？古人云：“逢强智取，玉若活禽”呐。我既然没他能耐大，我就得想想主意。有办法，这小子一伸手，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这都是常遇春的。常六爷使那张弓是铁背通胎宝雕弓，一般做大将拉不开呀。赵玉把弓拽出来，掂量掂量，这分量真沉呐。把箭扣好了弦之后，一叫力箭，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勉勉强强把弓拉满了。他使了个犀牛望月式，回头观瞧，长帽就追上来了。两人相距也就是5-6丈远。再看赵玉冷不丁一翻身，哎，小子赵。对准前拳一松后手，箭如飞蝗直奔长帽，把长帽吓得往旁边一拨了脑袋，贴着鼻子尖，这支箭过去了。长帽刚坐稳的，赵玉第二支箭就出来，再战啪战一道寒光，长帽又一拨了脑袋，贴着耳朵边过去了。刚躲开这两箭，第三支箭就到了，这就叫英门三不过。身为大将的，不但会排兵布阵，斗也埋伏，弓刀石马步箭样样都得行。这赵玉不愧是个大将，箭无虚发，就是这弓力量太大，他拉不开。这有点美中不足，要是有自己的弓箭，还真就把长帽给射着了。两支箭射空了，第三支箭他瞄准了，奔长帽就来了。耳轮中就听啪扔，哎呦，噗噗噗噗长帽是翻身落马，把大槊就扔了，宝马良驹板肋莫雕，谁来了？围着主人转了两圈，顺着小路下去了。赵玉一看射上了，总算把你射中了。我把你脑袋烧着。他一圈马奔长帽来了，过来干什么？想摘脑袋。等马到近前，他低头往下一看，长帽飞身一纵，要活擒赵玉。 听众朋友，

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